全部开放。 嗯，你掌握的人数是怎样现在？ 我掌握人数我想大概是百几人啦，但是如果我们将会全，即是如果需要全面开放晒所有泳池泳滩呢，它是要额外请百百人到啦。 嗯， 咁怎么算啊？是不是即是说即是变得开放的时间会缩短啊？是怎样呢？ 是不会缩短的，我相信呢是好像在上一波疫情重开咁啦，就是会个别咁样开放啦。如果泳滩即是可能一个区得一两个泳滩呢是有救生服务。咁、如果泳池呢大家都要注意，可能呢一个泳池呢里面可能会局部开放嘅，即是嗰啲里面嘅设施。即是例如可能只开咗主池啊，或者是有啲滑梯啊嗰啲设施可能会关闭咗。同埋有機會會限制咗入場嘅人數，所以大家咧去到星期四嘅時候，真係要留意清楚嗰啲開放嘅 系啊，邓子安个电话接收可能麻麻地吓，咁或者同事同佢处理一下个连线问题先。咁佢头先都讲啦，即系可能咧就系未请得够救生员啦。咁所以就算星期四咧，系政府宣布话开翻呢个泳池泳滩都好咧，都可能有某啲嘅泳池泳滩咧系因为呢个嘅救生员系唔够啦。可能未必恢复快所有即完全的服务，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咧，就系、是、到时嗰个嘅康文署方面的宣布吓。 系， 请翻邓子安出嚟先，系你好。 系，唔好意思，头先系咪收唔到？ 系你继续啊。 系，头先讲到就系话，可能系泳滩方面咧，就会变成一个别有救生服务开放啦。咁喺泳池有方面咧，就有机会一个泳池咧，就会系局部开放某啲设施。即是例如一个泳池可能有主池、副池、滑水胎儿咁样啦，可能嗰一日只能够开到一个主池嘅。咁所以呢各位泳客或者市民去玩之前呢，真係要留意清楚嗰度嘅开放情况。 嗯，其实呢这个救生员不足的情况呢就是一直都存在啦，你们工会都是经常 去提及这个话题啦。咁以你所知，其实就算是疫情前是不是都缺很多的救生员呢？ OK， 其实这个情况持续了都很多年的了，我想都有五年以上。咁其实之前其实那个救生员那个人手都是一路越来越低的。咁所以其實咧，再加上依家疫情嘅衝擊之後咧，係會即係再更加差啲。 嚇！咁疫情以嚟，其實又有冇一啲嘅救生員可能係離開咗呢行，轉咗行咁樣咧？ 哦，咁有好多，因為我哋嘅救生章咧係需要三年復修一次。咁但係因為疫情都持續咗兩三年啦，咁有啲唔係一個長期服務的同事咧，都有機會轉咗去做其他的工作，例如去送外賣啊，或者例如去直頭去入咗紀律部隊啊，咁都有唔同嘅人流失嘅。 嗯，嚇、你自己見近期啦，康文署有冇就住即係重開泳灘泳池啦，就作出一個招聘嘅準備啊？有冇啊？ 其實佢一直都有招聘嘅，自從咧我哋係開返係會有內部咁樣招聘啲季節性救生員嘅，咁但係呢嚟招聘即係嚟應徵嘅人呢其實唔多嘅，咁一定係足夠我哋係重開曬所有嘅處所。 嗯，點樣理解呢？係咪即係就算招聘嘅話，你話即係應徵嘅人都唔多，係呢個薪酬問題呀、定係其實嗰個工作環境呀、條件呀嘅問題呢？ 我本身我哋救生员咧，其实喺政府嚟讲咧，都算系最低级嘅公务员，系属于技工嘅。咁同埋咧，都唔系话太过稳定啊。嗰个工作嘅月份啊，个年数，即系有时系可能做三个月咧就冇工做噶。如果啲季节性救生员，咁其实如果我要长期 keep 住我嘅体能技术，要又俾钱去继续复修呢个章别，但系我可能每一年淨係翻得嗰幾個月工咧，其實佢哋有一個好大嘅考慮喺度。咁呢度咧就係其中一個流失點，同埋第二咧，我哋本身嘅職系只係小六程度嘅職系嚟啫。咁一般我哋目標咧都係一啲年輕人啦，我相信救生員。咁但係喺而家嘅社會咧，即係去做一份小六嘅工作咧，未必係佢哋嘅首選。大部分咧都可能 如果是讲到救急扶危啊的工作呢，其实很多选择啦，可能有警察啦、消防救护，咁所以他们都未必会入行是做救生员。 OK， 或者问清楚啲啦，即系其实系咪所有嘅救生员都只系泳季嘅时候先至需要工作嘅咧？因为泳季以外，其实佢哋系做咩嘅咧？ 我用简单嚟讲啦，其实咧有一半嘅救生员咧系公务员嚟嘅，佢哋系四季嘅工作。咁喺泳季以外咧，其实舱民署有好多四季嘅泳池泳滩嘅，佢哋系需要继续喺嗰度当值嘅。 仲有啲暖水池啊嗰啲啦吓，可以继续开放系嘛？ 系啦，咁嗰啲继续开放，咁所以我哋会继续当值嘅。咁如果咧系有一部分咧系叫季节性救生员咧，咁去到冬天嘅时候咧，咁因为我哋唔需要咁多人手啦。咁佢哋咧就會變成流失咗一班人咧，佢哋唔會繼續協助做嘢。咁變成咧佢哋嘅合約期咧就會比我哋短好多咯。 嗯，嚇、啊，咁呢啲咧就可能係一啲比較短期啲嘅工作啦，又或者係佢哋可能係或者即係流動性比較高啲係嘛？ 係啊，同埋個要求亦都唔係低咯，即係唔係話一個人有。學歷就咁去認證就得，咁起碼係要有一個技能同埋係達到一個水平先可以去認證，所以呢個係有困難點喺度。 嗯，你自己有咩建議啊？咁 我自己有咩建議？ 嗯， 其實呢個情況咧，即係糾纏咗好耐。我相信就算疫情過後咧，咁泳池泳灘都持續咁樣局部開放都係唔理想。其實咧，救生員并不是说淨係可以做泳池泳灘嘅救生工作，其實喺冬天呢，如果可以諗即係俾多啲工作我哋去幫手做呢，或者去啲處所度當急救站啊，或者去推廣游泳啊，又甚至乎我哋去冬天嘅時候冇嘢做，我哋去外島去環保清潔，即係我咁舉例，其實有好多諗法呢係可以做到，而令到我哋嗰個工作咧，即係更有意義，或者係令到嗰、那個工作個合約咧係有一年嘅。咁其實呢個都好有效吸引到啲年輕人入嚟。 你哋係願意咁做嘅係咪？即係話喺即係冬季嘅時候咧，可以轉移咗你哋嘅工作性質，你哋都願意咁做。 當然願意，我哋提議咗好多年啦。其實係啦，咁但係因為我哋係技工嘅職系，所以我哋唔可以涉及其他工作㗎，即係無端端改變啊。咁我都好希望未來救生員可以即係做多啲嘢啦，例如今次疫情我哋都。大家出嚟幫手去抗疫，都好多同事會出咗去 嘅。依家就講公務員改革，即係話咧，其實依家呢類咁嘅制度咧，都可以適當地靈活啲安排咧，就反而會吸引到啲公務員咧作為呢個救生員留翻低喎，係咪咧？ 係啊，如果真係能夠改革，其實我諗係打雙贏，永遠起碼。根治咗我哋嘅人手不足問題啦，即係大家有水遊有滑梯玩。第二就安全啲，第三我哋仲可以個職能擴大，去幫手做多啲有意義嘅事。我認為咁樣咧係對個社會或者對我哋職位都係好嘅。 嗯，你有冇啲即係朋友啊，可能都轉咗行啊，咁啊有冇辦法喺呢個時間都可以即係叫做游說佢啦，翻嚟呢行度，即係去到泳池度幫手啊？ 應該唔係咁易嘅，不過如果未來我哋嘅工作有前景，我相信會好多嘅有心嘅人會翻嚟推廣水上安全，或者係去幫手做翻呢個救援嘅工作。 好啊，唔该晒邓子安，多谢你。 唔该你。 邓子安咧就系香港政府请溺员总工会嘅主席嚟噶。不过咧就大家要留意啦，即系正如佢所讲啦，救生员人手不足啦，咁所以去到星期四咧，都可能咧唔系话所有嘅泳池泳滩咧都开放晒啊。咁请大家咧就留意翻咧就系康文署嘅公布啦。咁以及咧就系大家如果真系发现咧某一啲嘅泳滩咧系冇救生员嘅话咧，都奉劝大家咧就唔好喺嗰啲泳滩度游水啦，因为咧。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啦。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港铁站之前啦，快线嗰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长一阵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松苑，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之前啦，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近美松苑。另外，将军澳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宝康公园快线有坏车阻路噶，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公园，就系将军澳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宝康公园有坏车，快线受阻，龙尾去到单车馆公园。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管道之内嘅慢线都系有坏车噶，龙尾就排到去东港中心，就系东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至于红隧方面，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龙翔道近住启业村这一段慢车的龙尾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宝麒利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禁止进口及售卖电子烟及加热烟的条例生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吸烟是上瘾的，某程度上我们都很理解烟民都很难自主，因为都是一个身体上成瘾，是一个变化来的，所以我们都是加大力度是做我们的戒烟工作。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啊！咁今朝早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宣布，今個星期四五月五號開始咧就可以食肆放寬至八人一台啦，重開翻泳池、泳灘啦，同埋室外運動咧就唔使戴口罩。五月十九號開始咧就會開翻一啲嘅關閉咗嘅處所，包括係酒吧、派對房間、夜店、卡拉 OK、麻雀館、遊輪等等嘅。酒吧可以營業至到凌晨兩點啊！咁而咧堂食食肆堂食咧就可以延长至到午夜十二点啦，宴会可以增加至到120人啦，咁同埋咧就系戏院嘅入座率，亦都由50%增加至到85%。室内运动咧都唔使戴口罩啦。大家点样睇呢个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嘅一啲分阶段咧？咁啊嚟紧嘅母亲节吓，亦都可以咧系八人一台食饭咯。咁啊，大家会唔会有所准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咁呢时候咧，阿戴希立啊，我哋又请另外一啲嘅行业同我哋倾下咯，就系咧五月十九号将会开翻嘅其中一个行业啊，就系咧香港派对场地协会会长林汉贤啊，林汉贤你好， 系主持你好， 系 你好，生你诶登录几多场啦？ 系咪啊？ 系啊，足足停咗都接近五个几月啦， 系 啦， 个感觉系点啊？ 我哋今次第六次停啦，系啦， 系 感觉系点样咧？ 感觉终于有翻少少实际嘅嘢，我哋可以做到啦。 因為佢講咗話5月19號可以放寬翻我哋啦。不過始終都係一樣嘢啦，就係佢都冇同我哋業界作一啲溝通嘅，即係單向式，我哋都係透過媒體嘅一啲報導知道政府嘅最新安排啦。咁而家知道19號，但可能好多細節上面嘅嘢咧，例如我哋係咪跟翻酒吧定係食肆嗰營業時間啊？或者嗰啲員工同埋客人打針嗰個要求啊，甚至乎佢每個空，我哋每個分隔空間可以容納嘅人數咧，似乎具體呢樣嘢咧，對於我哋派到房間仲未有安排咯。咁呢樣嘢就希望佢可以盡快補充翻啲資料，或者可以話俾我哋聽呢啲資料可以喺邊度做揾到，咁令到我哋喺營業嘅準備上邊學睇下有啲咩策略性嘅嘢可以做到啦，點樣配合個行業政策啦，亦都點樣可以喺個防疫同埋喺我哋嗰個生意上面攞翻個平衡，即係追翻之前損失咗嘅生意咯。咁 你哋過去有冇一個溝通嘅機制嘅？ 完全冇嘅，即係如果同政府去，我以我所知，其他受影響嘅表列處所咧。佢哋就有專員啦，即係當局嘅，即係譬如睇下就 under 邊個局啦。有一啲局嘅專員會同佢哋業界嘅代表定期會會面啊、溝通啊、點樣配合重開。但係無奈就係我哋派對房間咧，一路以嚟個定義都好模糊啦，因為入面我哋係都包含咗一啲形形色色嘅唔同嘅娛樂設施啦。咁當然疫情前我哋都開到盛漢盛事。咁但係喺政府嘅對口方面咧，其實個個對口即係我哋都問過唔同嘅部門，個部門都就表示話派對房間唔係歸我哋嘅部門去管嘅喎。咁到而家其實都仲未一個正式嘅對口啊。咁我諗係因為呢樣嘢，咁到至而家溝通上面咧，其實永遠都係一個單向，即係我哋只可以透過可能電郵啊，或者打電話啊，去唔同嘅部門去詢問啊。咁但係會得到一啲好模糊嘅答案咯。咁亦都有時候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呢個行業發聲呢，就可能都係透過一啲媒體嘅朋友啊，或者俾公眾去知道我哋嘅行業嘅慘況囉。但一路以嚟政府就係冇一個雙向嘅溝通嘅同我哋嘅行業。 剛才你問的一些重開的細節呢，今天早上特首就說就是食衛局呢今天稍後就會出新聞公布，可能都要給少少耐性等一等了。 好， 可不可以說一下其實疫情以來呢你們的行業的變化是怎樣，即有沒有一些有沒有你們的經營者真的不幸倒閉了，那些從業員怎麼辦，或者是想堅持下去的租金怎麼交，這些問題呢？ 咁我哋由19年疫情開始啦，到而家啦，咁啊斷斷續續都俾政府停咗我哋六次啦，而家去到第五次定六次，我都唔記得，我要睇翻記錄。咁但係咧，咁當然主持話齋，咁一定有啲從業員係倒閉噶啦。但係咧我覺得香港嘅特色咧，始終係地少人多，租金貴啦。咁所以呢個行業咧，再加上呢個行業嘅日常個成本個門檻唔係話好高，比起其他嘅行業裏頭。咁所以有人即係有我哋嘅行家去放盤，亦都有啲可能睇好後市嘅疫情可能有啲人而家趁住平執住啲平貨啊，頂住一兩間，等個疫情好翻開翻都有咯。咁所以個數字上一定係都有減少噶啦，一定有減少。咁起碼冇咗三成嘅，但係你話會唔會話一個好大嘅跌幅？咁就我覺得三成都其實喺我哋嘅業界嚟講都算好誇張。咁但係以我識嘅行家裏頭咧，同我同期入行嘅一啲行家咧，好多都未必有再繼續去堅持做呢一行啦，可能好多走去做其他生意啊，或者出翻去個求職市場上面揾工啊，做翻佢本行咁樣咯。咁你話我哋嘅一啲夥計啦，咁我哋好多派對房間嘅夥計都係一啲兼職或者一啲兼職嘅人手啦。咁好多本身佢哋都有一啲正職嘅，係啦。咁所以個影響佢可能少咗呢方面嘅兼職收入咯。咁但係佢哋自己個正職就要睇翻我哋本身係屬於邊個行業咁樣樣。 咁嚟緊可以復業返啦，咁會唔會話都要增聘返啲人手或者係有啲準備呀？ 係呀，絕對要啊，咁都要等返政府嗰個對個打針要求或者個員工嗰、那個即係嗰個防疫嗰個要求睇下有咩規格先。咁然之後我哋會因住政府嘅呢、這個 放寬嘅條件，咁再去爭取啲人口咯。咁都開始準備啦，而家。 OK， 好，唔该晒林汉贤，多谢你。 唔该晒， 好，唔该晒。 林汉贤就系香港派对场地协会嘅会长嚟噶。咁各位听众点样睇而家社交距离措施放宽嘅步伐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啦。咁啊，戴希立啊，跟住落嚟咧，又想倾下咧关于学校复课嘅问题啦。因为今日咧吓5月3日啦，咁就系幼稚园同埋中学咧都可以咧系分阶段恢复面授课堂噶啦。咁啊就如果幼稚园嚟讲咧吓，咁今日开始咧。就可以恢复翻一级，或者系咧学校三分之一嘅学生咧就系翻嚟咧就上呢个面授课堂啊。咁啊，当然啦，都之前同之前咧就系小学一样。咁啊，而家教育局咧都系要求咧就系学生教师都系啦吓。咁啊，每日翻嚟学校之前咧都需要做一次嘅快速抗原测试，咁必须要系咧阴性咧先至可以翻嚟学校啦吓。咁而咧就系学校咧亦都要收集晒咧呢啲学生嘅测试嘅情报，并且咧就每日咧就系向翻政府当局咧系呈报翻咧学校嗰个情况噶咁。咁根据翻咧就头先咧就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嘅资料啦吓，咁咧就今日咧有超过咧就系2000间学校咧就系复课噶啦，咁啊有70万学生咧就系今日做咗检测，同埋咧就11万教职员咧今日就做咗检测噶。咁至于咧就系今日第一日譬如有啲嘅幼稚园同埋中学复课，咁有冇一啲嘅感染个案咧？咁其实咧就今日嘅情报数字咧，其实就有45宗咧系学校情报嘅，不过有啲都系较早之前可能放假期间咧，就系啲师生自己系检测到啦。如果计今朝早学生去到检测而发现嘅阳性个案咧，就系有18宗嘅咁呢个情况算唔算多咧？即系譬如话你话70万学生去做检测，今朝早咧就发现咧就系17宗嘅阳性个案，咁就听落就并不算好高啦吓。咁但系咧就始终咧，即系对于学生嚟讲啦吓，要做朝早起身做呢个嘅快速抗原测试，对于一啲年幼嘅学生尤其是幼稚园学生啦吓，可能咧系一个好头痛嘅问题嚟喎，大希立啊。 系啊，因为嗰个扭计咧都几麻烦啊，真系啊。 系啊，咁究竟情况系点咧？不如我哋而家都请嚟一位幼稚园校长同我哋倾下吓。电话旁边咧就有谢绮薇校长啊，谢校长你好。 谢校长， 你好，你好，两位你好啊。 系点啊？今日你哋学校嘅情况系点啊？有几多个学生系复咗课啊？ 我哋今日其实就大概有1/3嘅小朋友咧都复咗课嘅，咁今日第一日开课啦，咁嗰个运作上面大致都系畅顺嘅。 系高班系咪高班先复课啊？ 系啊，高班先复课啊，始终系大个啲嘛。 系， 咁你系点样去检查啲学生嘅检测记录噶？ 我哋其實一早即係喺未復課之前，其實都已經即係透過電郵啦，通知咗家長，就話家長翻學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即係檢測嘅表格啦。咁其實佢每日都要同小朋友做個檢測之後咧，探埋熱，咁就剔翻嗰個檢測報告啦，同埋即係寫埋佢每日嗰個温度嘅。咁跟住家長要簽署作實，咁就每日都要帶翻嚟學校嘅。咁老師都會去檢查每個小朋友有冇做到呢個檢測嘅。 即係個紙本嘅表格嚟嘅。 是啦，冇错。 OK， 咁你哋个检查系，譬如喺学校门口啊，定系入到去班房先至检查呢？ 我哋就入到班房先做检查嘅，因为始终如果你喺学校门口咧，都可能都会太多人群聚集啦。咁所以咧，都系入到课室班房里边，咁老师就会去检查翻佢哋自己班嗰啲小朋友嘅。 OK， 咁第一日翻学啦，咁一个检测嘅情况系点啊？系咪个个嘅学生都咁乖，有做齐检测先至翻嚟学校呢？ 基本上咧都好好啊，家長都合作啦，咁可能即係預先都已經講咗，就話需要做一個檢測記錄啦。咁所以咧，今日其實大部分家長咧都有做檢測嘅，咁只係有一兩個可能真係唔記得咗咯。 哦，咁呢一兩個點處理咧？ 呢一兩個就我哋會喺學校裏邊幫佢做翻咯。 係，咁係邊個幫個學生去做檢測啊？ 我哋会系校户帮佢做嘅。 OK， 系啦系。 即系家长授权俾你哋去做呢件事，系咪咁啊？ 系，冇错。我哋见到家长冇做嘅时候，我哋都会通知，即系问翻家长嘅。咁同佢讲咗，小朋友今日冇做检测喎，咁就问下家长，如果可以学校帮佢做，佢 O 唔 OK 嘅？咁佢通常家长都 OK 嘅。 知唔知嗰一两个冇做检测嘅学生个冇做嘅原因系乜嘢 可能今朝唔记得，可能家长真系唔记得咗啦。系啊。 我就想，我都好好奇，即系都停咗课一段时间，啲小朋友好细啦。我会有几个问题想一路问落去。第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今日翻学嗰个百分比系几多？ 因為翻齊曬啊今日。 嗯 今日都翻齊曬㗎，因為小朋友其實可能真係停課課都一段時間啦。咁今日翻嚟都其實都好好興奮，好開心。咁 即係唔會話有啲人咧就就嚟學期尾啦就。唔交学费唔翻学又唔会出现呢种情况 嘅。哦，咁啊冇嘅，冇嘅，冇。 如果系咁样咧，嗱，跟住我第二个问题问下，依家可能检查佢有冇做检测咧？依家基本上睇嚟都会顺利啦，即系除咗有个别啲大头虾啲唔记得咗啦。 系。 咁，但你又估计嗰个打针嘅情况会点咧？ 我哋都有去即係統計過，其實校內裏面俾朋友打針嗰、那個即係狀況啦。咁其實都大概咧，都有接近有八成嘅小朋友其實都有打針嘅。 係，即係你呢、這個就比起前一個時間咧，應該係增加咗㗎啦，係咪？ 係啊，比之前係多咗嘅，比之前係多咗嘅。 咁呢個都係好事。咁我哋都希望、即係打嘅人最接近十成啦，即係咁樣啦，係咪？即係你都會再同個家長講啊。我見教育局都係有啲講座啊，即係會俾家長去認識嘅，即係咁樣，係咪？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 我仲有第三個問題咧，照我所知咧，呢幾年咧就即係啲團體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基金咧，都做一個節目。呢、這個節目咧就係俾幼稚園高班升小學，因為咧其實啲細路仔翻下學又唔翻下就停下咧，其實佢成個學習形態咧，依兩三年咧，我相信同以前嘅幼稚園學生有啲唔同，上到小學咧都會有更加唔適應，可能即係我擔心呢樣嘢。你哋會唔會見到有呢個明顯嘅情況出現咧？ 其實見到小朋友，你話即係當然由一個即係幼稚園升到去一個小學嗰個環境上面咧，佢當然都要一個即係習慣啦。咁我都見到其實即係可能近一兩年，可能小朋友嗰個學習模式上面真係同以往係有啲唔同。咁當然啦，可能即係小朋友喺呢一方面咧，未好似之前咁理想，就係成日可以做咗個面授。當然一定會有少，即係一定唔多唔少都會有少少影響咯。 其实可唔可以讲下今日咧嗰啲学生个状态系点样咧？即系佢哋咁耐冇翻过嚟学校，今日个情况系比较呆滞，未必适应啊，定系可能已经好兴奋、好活跃咁样咧？ 其实小朋友今日翻学已经好开心噶， 系咪啊？ 都好开心、好兴奋，因为其实喺停课期间，我哋啲老师都一路有同家长其实都 keep contact 啊，即系了解下小朋友嗰个状况啊，咁都有同小朋友即系倾下偈啊，咁样，咁所以好多小朋友其实都知道今日佢哋要翻学，咁所以其实佢哋今日好多小朋友一起身已经好开心、好雀跃咁今日要翻学啦。 但正如头先阿大校长所讲啦，因为呢一届嘅幼稚园学生咧，咁佢哋可能咧都喺疫情之下咧度过咗好多嘅时间啦，咁变咗佢哋真系喺学校嗰度学习嘅时间咧就少咗好多啦。咁幼稚园好重要嘅就系学习一啲嘅社交技巧啊，或者系一啲嘅纪律啊嘅技巧啊咁样。咁其实嚟紧余下嘅课堂啊，一啲课程啊，会唔会再加强呢啲嘅即系社交嘅元素，让佢哋可以即系尽快去学翻相关嘅技巧嘅咧？ 其實我諗都會嘅，因為都係其實小朋友嗰個社交技巧其實都係好重要啦。咁所以其實喺餘下嘅課節裏面，除咗即係應有嗰個即係課程之外啦，其實即係一啲係可能一啲社交啊，或者一啲活動上面咧，我都希望盡量可以再增多啲啦。咁令到小朋友真係，尤其是高班嘅小朋友啦，喺適應即係佢個小學生活嘅時候咧，都容易啲再適應得到咯。 你哋依家即係學校嘅安排咧？放呢个所谓提前放咗暑假之后，一路去到八月底仲有冇假放嘅？ 都因为我哋其实都比较早再开一个新学期啦。咁所以话其实真系如果要放假，可能大概一至两个星期到咯。 即系话即系得即系八月中就放一阵间，咁然后就九月开学，即系会咁样噶。 差唔多系啦，冇错。 系。咁即係你哋諗住喺呢段時間裏面，頭先講啦，除咗係補返一啲學習嘅內容啊，或者一啲社交嘅訓練啊，各方面，你覺得即係喺疫情期間呢，以你哋嘅經驗呢，對於幼稚園嘅學生呢，最需要補做啲乜嘢呢？呢段時間 我諗其實小朋友真係喺呢段時間呢，真係少咗同 同輩嘅小朋友一啲社交咯，因為即係可能疫情關係，可能好多時都冇出街啊，或者係即係未必可以見到佢啲朋友仔啦。咁我覺得其實小朋友真係可能喺呢段時間裏面真係比較缺失咗就一啲社交嘅活動啦，或者一啲即係同小朋友相處嘅時光。咁所以都希望就係喺餘下嘅即係課節裏面咧，咁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即係。仍然可以享受翻佢呢一個可以同小朋友即係建立佢哋嘅關係啊，或者係互相去交流嘅一個方式咯。 我轉另一個角度講嗱，針對小朋友，你哋依家都有啲想法啦。喺呢個疫情過程當中，針對家長嗰方面嘅或者家校合作又好，你當係一啲家長嘅教育好，你哋又會做多咗啲乜嘢咧？ 其實我諗我哋即係我哋本身一路都有做開家長工作啦，咁但係我諗即係疫情期間裏面，其實大家都希望就係、是可以即係老師都多啲時間去關心家長，因為即係可能有陣時可能小朋友喺屋企，咁可能即係家長又對住小朋友啊咁，咁有陣時可能都小朋友有啲即係情緒啊，亦都會有啲即係出現咗一啲情緒咯。咁所以其實都我諗我哋做多咗係更加比以前做得多啲，更加多啲係嚟同家長一個溝通啦，同埋了解翻你小朋友嗰個狀況上面，或者喺學校裏邊有啲乜嘢，其實我哋可以即係站在老師啊，或者站在學校嗰個立場上面，有啲乜嘢可以幫到即係呢段時間可以幫到家長。 咁即係話咧，嗱，譬如我哋試下，即係雖然而家疫情未過曬啦，我哋試下去總結下呢兩年嘅疫情咧。喺幼稚園嘅角度嚟講咧，喺呢個轉危為機嘅過程當中咧，你哋點樣去編排你哋嘅學習生活或者係嗰個教育咧？你覺得有咩地方咧喺幼稚園教育方面有突破？ 我諗其實喺呢個疫情期間咧，我諗即係好多業界嘅即係同工都有咁講，就話我哋嗰個上課模式其實我哋係突破咗嘅，因為我哋以往都可能都係屬於一啲面授課程啦，尤其是咁細個嘅小朋友，咁亦都冇諗過就原來我咁細個小朋友其實佢都可以上一啲即係網課啦，咁其實可能喺呢個方面嚟講，真係有一個即係都幾一個幾大嘅突破，可能對於即係我哋嘅同工啦，或者係對於學校啦，或者對於家長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都幾大嘅突破嚟嘅。 但係咧就頭先聽你講啦，啲小朋友係翻到嚟學校比較活躍，比較興奮。調翻轉咧，就要教翻佢哋要遵守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同埋要注重個人衞生，係咪啊？ 冇錯，因為始終真係唔可以太多嚟，即係人群聚集啊，或者其實佢哋都要有適當嘅距離啦。咁當然即係佢哋翻到嚟表現到佢真係好著弱嘅，咁但係即係當然老師會喺個課堂裏邊亦都會找翻一啲即係例如適當嘅社交距離啊，或者去保持即係清潔啊，或者做一啲即係潔手啊、hygiene 啊咁嘅活動啊，嗰啲嘢俾佢哋清楚了解翻咯。 或者調翻轉，我就係驚佢哋即係會唔會係除口罩食嘢啊、飲水啊、同朋友玩啊咁樣，咁就可能未必長時間戴住口罩啊。 因為其實佢哋可能都已經即係我諗小朋友戴口罩都戴咗一 段時間 係啊，所以佢哋都習慣咗，咁所以佢哋自己其實都知道嗰個口罩嗰個戴啊，或者各方面其實佢哋都做得比較理想嘅。 OK， 請你講埋嗰個班房管理啊，即係譬如話喺上堂嘅時候，咁究竟需唔需要話要做一啲嘅防疫措施，隔開啲或者啲隔板咁樣嘅咧？ 我哋有噶，我哋其實喺個課室裏面其實都會即係小組啦，咁同埋即係台與台之間亦都有適當嘅距離啦，同埋其實台裏面亦都會有啲嘅防飛沫隔板啦，咁亦都係即係隔翻開小朋友，即係盡量減少即係感染啊咁樣咯。 咁嚟緊如果係低班或者係即係其他低班去開學都係咪都沿用呢個模式㗎啦？有冇啲咩其他問題啊？ 应该都系沿用呢个模式噶啦，希望都唔会特别有大嘅改动。 即系你哋唔会好似政府宣布会放宽嘅社交距离咁，你哋唔会放宽呢方面嘅系嘛？ 我谂暂时就喺咁，我谂暂时就应该都未必会住啦，未必会住啦， okay， 即系等疫情再稳定啲先啦。 好啊，唔该晒谢绮薇校长，多谢你。 唔好客气，好，多谢你。 唔该晒你啊， 谢校长就系一位幼稚园校长嚟噶。咁其实都根据教育局嘅一啲指引啦，咁其实幼稚园咧就系今日就开始第一阶段嘅复课啦，咁啊5月10号同埋就另外一个阶段啦，同埋5月16号咧就可以全校咧去到恢复面授课堂嘅。好啦，咁我呢次嘅讨论就讲到呢度啦，听一听6点前嘅交通消息，跟住咧有傍晚新闻天地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一啲挤塞嘅特别报告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凤舞街，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噶。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过咗常月道。另外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慢车嘅龙尾就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较早时东区走廊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坏车拖走咗，东廊过海嘅车龙有待消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城市花园同埋鲗鱼涌公园。另外较早时环保大道近宝康公园嘅坏车都走咗噶啦。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啦，去到电话机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六点六八三，英镑对美元一点二五二，欧元对美元一点零五一，澳元对美元零点七零八，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六四二。港金报17,340元。比上日收市跌5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56.65美元。港汇指数99.3，升0.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九龙龙翔到去荃湾之前近住凤舞街就有意外，而后少少咧近住呢个钻石山虎山道嗰度咧都系有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噶。龙翔道荃湾因为近住凤舞街啦，同埋虎山道分别有意外，咁啊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新界咧，城门隧道公路去火炭方向，之前咪以松园对开快线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呢、這个意外事故系清咗场噶啦，龙尾就喺城门隧道管道里面啦。不过仲有宗意外就喺大埔道嗰边嘅大埔公路吓，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因为有意外啊，而家龙尾去到火炭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有意外，龙尾去到火炭路。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学园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排到去北角码头，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近住欣怡花园。港岛路面咧，而家沿住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北角码头至城市花园嗰段咧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带慢车嘅，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油站。新界咧，大埔公路头先讲过啦，就去九龙就呢个沙田房车站对开有意外，就塞到火炭路。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粉岭方向都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同埋大围道。而屯門公路嗰邊咧，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段咧，現時就比較多車。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一帶咧，現時交通都繁忙嘅，龍尾就去到大樹下。啱啱收到消息，咁就係龍翔道去荃灣近住虎山道嗰宗意外就清咗場。咁但係咧，前一啲黃大仙鳳舞街嘅意外事故仲係處理緊嘅，都係塞到去九龍灣。咁啊，塞緊車朋友忍耐一下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讲个疫情方面的问题，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而家一路都监察住一啲嘅数字啦，无论嘅确诊嘅个案啊、污水监测啊，以至到一啲香港大学嘅指标啊，咁所以一方面咧要稳控疫情啦，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当我哋放宽嘅时候咧，都系逐步有序同埋安全。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香港儿科心脏学会主席、儿科专科医生张慧贤。 如果小朋友不幸曾经确诊过，或者家庭成员里面都很多人有确诊过，这几个礼拜之后突然间发生高烧，加上不同程度的发炎症状，例如眼红、有皮疹或者士多啤梨痢的情况，可能很攰、四肢冰冷、口气急促，这些要即刻去看医生。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四晚九点半， 晚晚港台电视三十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啊，翻到嚟继续系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啊。但系立华呢个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下咧，就系东铁线嘅过海段啦。咁啊，政府咧今日就联同港铁就宣布咧，咁啊东铁线嘅过海段咧，将会喺今个月5月15日咧就会开通噶啦。到时咧，东铁线咧就会由红磡站延伸过海，去到咧就系港岛会有一个新嘅车站，就系会展站啦，跟住去到接驳埋金钟站嘅咁，咁呢条线路咧就将会系咧第四条嘅过海铁路啦。咁啊，市民可以又无需转车啦，就由咧新界东北直接咧就系去到咧港岛啊。咁而咧就系个车程当然就缩短咗好多啦。来往红磡同埋金钟站嘅车程咧就由19分钟减至到7分钟啊。咁亦都令到咧就系呢条嘅东铁线啦，咁就其实都会话系叫做有好多嘅唔同嘅线路咧可以接驳去其他嘅香港嘅地區啊，咁可以咧就有譬如係屯馬線啦嚇，呢個嘅觀塘線啦，咁以至到咧就去到係港島線啊等等咧，都係呢條嘅東鐵線過海段咧就可以係到接駁唔同地區嘅一啲線路啦，亦都令到咧金鐘站咧都犀利啦嚇，咁又可以有幾條嘅線路咧可以轉乘啊，咁啊東鐵線啦、荃灣線啦、港島線同埋南港島線都會喺金鐘站咧可以轉到車，咁啊金鐘站就會成為四線合一嘅超級轉車站。但系啦， 我就觉得听起上嚟大家都会觉得好事啊，即系多咗一条线咧，就过海，咁同埋咧，我哋可能都会比较方便，同埋时间会比较悭咗。不过咧，我自己咧就有几个问题想谂嘅，一个就系会唔会挤逼咧？个票价点咧？ 系挤逼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吓，咁啊不嬲呢个，譬如金钟站头先讲啦，成为咗超级转车站啦。但其实平时啊， 翻工放工呢啲繁忙時間咧，都已經係非常之擠迫噶啦。咁如果加多條東鐵線啊，可以由新界東北直接去到金鐘，人流一定係多咗啦。會唔會令到金鐘站更加擠迫咧？咁啊，唔單止金鐘站啦，其實成條嘅東鐵線啊。平时都是相当之挤迫的啦，即如果有些听众都有搭开这个的东铁线，都可能就会感受到个挤迫啦。咁如果有埋这个可以过到海的一个沿线啦，咁就令到可能个需求就会多咗啦，大家会搭这个的东铁线过海啦。咁會令到咧呢個嘅東鐵線咧可能會更加擠迫嘅， 同埋特別咧有啲特別嘅站咧，可能大家要轉車咧嗰度，究竟會點樣咧？即係呢個即係我都好關心呢個問題。但係更加有仲有一個長遠啲嘅問題咧，就係、是、越嚟越依賴即係呢個鐵路，可能巴士啊嗰啲，我哋嗰個多元化咧就會越嚟越低。究竟對於香港的市民去選擇交通工具，究竟這件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呢？我們都想聽多些專家的意見。 是，因為呢其實有了這一條的東鐵線的過海段，那一些以前可能靠過海巴士去到即過海的市民呢，那可能就會發覺哦，嚟緊可能過海巴士的生意少了，嚟緊會不會有可能有些的巴士路線的整合呢？ 取消啦， 是啦，令到這些市民可能即少了這個的選擇，一定要是搭翻铁路咧，咁咁啊！但系对于啲市民嚟讲，可能系未必咁就脚，未必咁点对点，以及咧就 系 嗰个票价问题咧，但系可能大家都关注嘅咁。大家点睇呢个议题咧？吓，有呢个东铁线咧可以延伸过到去金钟站啦。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呢时间，戴希林，我哋都请嚟一位议员同我哋倾啦。有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啊，田北辰， 系两位好。 系点样评价呢个嘅东铁线过海段呢？ 哦，我好简单形容啦，呢、這个系一条世纪嘅平靓正嘅铁路。 嗯， 平的意思就是它收21元上水去金鐘，巴士呢长途巴士收25.6，咁啊靓呢就是它40分钟，巴士呢就要65分钟，所以呢它会抢好多好多的长途巴的客，除非那个乘客住的地方好不就脚，一定不会行去铁路站的。对巴士公司来讲呢就相输。他现在朝早繁忙时间有30000多人次呢是在红磡落车转隧道巴的。那这30000多人次将来呢肯定全部没晒。因为就是会坐一架车就过埋海了。但是那30000多人次就不会加重东铁的负荷的。因为他已经坐得上车了嘛。他不嬲都在架车上。那你红磡落车和不落车没什么关系。咁只不過我帶出呢就係講緊收入啊、艱辛啊，兩巴就好麻煩啦。咁啊巴士就港鐵呢就係點講啊，贏晒。好啦，咁到底會得擠迫成點呢？而家呢佢九家車佢一個鐘頭開盡呢呢、這個新嘅信號系統係得30班，而家30班已經開到冇得再盡，就30班。咁一個鐘頭30班車可以載到幾多人呢？港鐵呢就85000人。佢點計嘅呢？佢就每班車就載2800人。呢、這個係冇可能嘅事，我完全唔收貨，因為2800人呢係一個設計嘅上限，即係個 loading 啊，就好似以前巴士咁。啊，你。佢舉個意思即係話多過呢啲嘅車會冧啫嘛。咁仲有佢仲有一架頭等卡車仲保留㗎喎。九卡車仲一班係頭等㗎喎。係咪？所以呢無論點睇，佢如果行到30班車頂晒籠一班車，2000人呢就60000。即係話將來永遠永遠呢呢、這個沙中線最繁忙嘅時間佢開到盡都係60000人次。咁喺去年12月第五波未爆發之前呢，佢而家最大嘅樽頸位呢就唔係大圍到九龍塘啦，因為屯馬線嘅問題呢，好多人喺大圍落咗車就轉咗屯馬線，走咗去九龍東同埋港島東。佢返而家最逼嗰段呢就係、是、由沙田去到大圍。咁沙田去到大圍嗰段呢 在去年十二月呢，他繁早早上繁忙时间是三万人次，那他呢就说等于2017年的一半，即是说有朝一日我们疫情过了，我们回到2017年那个水平的时候呢，他那个樽颈位就会有六万人次，六万人次呢就未计新加那些长途巴的客转了过去，而我正话计那个一个钟头顶晒笼嗰个上限嘅乘客量咧，都系六万，即系话今日系冇事嘅。五月十六号嗰日，啲人翻工会得好开心，好开心，系一个短暂嘅光辉，因为又逼得上车啊，跟住又平啊，又快啊咁。但系如果翻翻去2017年嘅水平，即系疫情过后咧，佢就会得。去到一个饱和百分百载客率的状态，就未计长途巴就流失啲客过去。咁五年之后呢，到2027年啦，好快啦，古洞站呢就落成啦，古洞站呢就有11万人搬入去，嗰11万搬入去肯定一定又会搭呢一条线过海嘅。咁长远呢，仲有新界北有个新市镇皇后山有20万人。所以简单地嚟讲，今日巴士会输得好惨，过海客喺洪水过海，即係喺红磡过海会得冇晒，长途巴会得受重创。但係五年后十年后呢，巴士又返嚟啦。因为啲人逼唔上铁路，佢就会翻去搭巴士。咁所以巴士同铁路，啱啱我留意你哋讲，系唔系巴士式微，铁路一路路壮大咧？唔系，巴士可以行无限量嘅车，铁路系得咁多嘅啫。去到铁路饱和，巴士就有翻市场。 咁但係即係呢个情况之下呢，咁巴士已经喺疫情底下呢即係大受打击啦，亦都有几间巴士公司都出现咗经营困难啦，而家再要出现咗出现咗东铁线嘅过海段，佢哋嘅收入即係可能亦都有一部分係嚟自过海路段嘅，咁亦都係可能要息微嘅时候，即係短期内一定会啦，你会讲长期可能先会返嚟啦，咁呢个情况应该点算呢？ 所以呢，他们一定会申请政府给他们削减班次，而政府一定要给，如果不是呢，他没人去做巴士，分分钟长途巴士要削减班次，过海巴更加要削减到我都不知道是零呢还是多少，这个呢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 至于挤迫的问 题，长途巴将来呢就会回来，对巴士公司来讲，他最怕的呢就是班次又冇得削減，跟住啲人就冇曬喺度載空氣。呢、這個呢就佢即時可能就已經要執添。咁但如果我哋削減到班次嘅話呢，佢其實就唔係一定係咁傷嘅，因為佢又用少啲油啦，嗰啲車又行少啲啦，折舊又少啲啦，即係嗰啲所謂磨損啊、維修啊咁。咁跟住呢，佢嗰啲人力資源嗰方面嗰啲，因为佢系其实嗰、那个人工嗰方面都占佢开支一大部分嘅，咁如果班次系冇咁密或者调去第二度用啲人咧，对佢嚟讲就冇咁伤嘅。只不过咧，剩翻一定要搭巴士啲人咧就惨啦，你明啊嘛？如果佢绝大部分转咗去搭铁路，剩翻一啲因为离铁路站太远，一定要搭长途巴咧。以前可能十分钟一班，而家可能半个钟一班啦。 OK， 咁嗰啲咧就最大嘅损失，可能就逼到佢咧死死地气转车去铁路站搭铁路算啦。 OK， 田北辰都想问翻咧，就头先挤迫嗰个问题咧，咁其实今日咧就系政府同埋港铁嘅讲法，就系话咧已经有屯马线做分流啦，所以就冇咁挤迫啦。但系你头先都讲到话，即系沙田同大围站之间佢系最挤迫嘅情况啦。咁你会唔会期望即系佢哋真系交出一个加开班次嘅一啲数字先至收货咧？ 加开班次。佢而家未有耐去到一个钟头三十八，如果有朝一日去翻2017年嗰个水平，佢 佢真係一個鐘頭去到三十班嘅時候咧，你中間插唔入任何嘅空車噶啦。咁所以咧喺所謂東鐵嘅下流嗰度，譬如話沙田嗰啲咧，就搶唔到車。當然啦，你可以中中間間開架吉車去載沙田嗰啲人去到大圍啊咁嘅。咁但係當你去到一個鐘頭三十班嘅時候，你邊度有空間去攝一架車入去咧？咁所以加一架車嗰啲咧，係叫做點講啊？即係幫補下嘅啫，其實冇乜特別意思。 Okay. 啊，調翻上，我想問兩個問題，一個咧，你正話個分析咧就係咁樣，即係話如果依家東鐵落地咧，就全世界都覺得平靚正，咁啊巴士咧就暫時就會，如果俾佢有彈性都好啦，佢就要唞下先。咁但咧，去到某啲樽頸位超飽和嘅時候咧，啲人又翻轉頭搭巴士，咁嗰時就係佢個巴士嘅復活節啦，即係咁樣。咁咧就有一個平衡啦。咁你嘅大約個講法係咁啦。 睇下我哋政府搬幾多人入去住啫嘛。 係冇錯， 鐵路就咁咗噶啦。新鐵路就唔會起嘅。 係啊。咁我個問 路咧就永遠都喺度嘅，巴士開幾多架都得嘅。到咁上下咪翻翻轉頭咯。 係啊，即係會有復活節嘅出現啦，遲啲嚇。咁但係個問題咧就我就想問咧，你即係話嗰個計算咧？我當準確咧，其實有個前提咧，就係第一就一小時三十班，第二個咧就係九卡車嘅計算嚟噶嘛。咁但係呢兩個數係嗱，三十班就冇得喐噶啦，九卡車有冇得喐噶？ 佢都未開過三十班添啊！而家開緊廿。 我知，但有一日你會飽和，都係去到三十班都會超飽和啊嘛。咁九卡車嗰度有冇得喐噶？ 冇得喐， 又冇得喐。 因為佢會展站。唔夠長，因為個地形問題個彎位啊， 哦，即係一個站就決定咗全部都九卡啦，以後係嘛？ 係啦，係啦，係啦，九卡冇得用。 哦，即係所以嚟緊咧就十二卡車咧就會係被淘汰啦。 好簡單啫，如果你翻去十二卡車咧，你一個鐘頭又做唔到三十班㗎啦。 係啊，做唔到，係啦，係啦。 總之你十二卡車咧一個鐘頭做廿零班嘅啫，九卡車咧一個鐘頭做三十班， 係啦，咪執不滅嘅， 加加埋埋咧個總數咧 都係六萬嘅啫， 即出現嘅， 係啦。 總之你條鐵路線去到最盡就係咁多，係啊 ，OK。你一係就起多條新鐵路，所以點解新界西北嗰邊，我2014年咪大力吹谷佢起條新鐵路，咁而家佢終於肯起啦嘛，就第五條跨海鐵路嘛，而家沙中線係第四條，第五條跨海鐵路就喺西邊嘅， 嗯。 但是沿住呢个东铁线咧，冇可能仲有一条跨海铁路起到啦，地方都冇啦，你香港点驳入去啫？系咪？咁所以基本上呢个就死局。咁长远要解决个问题，因为佢一路搬人入去噶嘛，香港个个都要搵屋住，公屋又排咗又咁多年啦，又想加快啊咁。咁所以去到最后一定都要搭翻巴士，呢个若干年后嘅事啦。 不过中间心嗰啲巴士客咧，就如果特别同条铁路远啲嘅咧，就可能就要 惨 啦，等时间就长啲啦，即系好多可能会。 最大嘅输家就系而家长途巴士客， 系啦， 佢其实去个铁路站好唔方便，但系将来就发觉班次削减咗， 系啦，等车时间长啦，即系咁样。 系啦， 仲要计算 减几多咧，就睇有几多客系流失咗去搭呢个沙中线。正如我话斋。$21和$25.6的比較，40分鐘和65分鐘至100分鐘不等。你知道它有一架直通巴，是成巴的全程是100分鐘的。 仲要计算埋咧，就如果真系通关嘅话咧，会多咗一啲内地嘅游客咧，亦都会占用咗即系道路嘅承载量啊，咁可能会更加挤迫嘅吓。你要点样建议？ 内地嘅游客咧就好少喺早饭嘅时间落嚟嘅，多数都系即系九点以后嘅。咁所以我最关注就系早饭嘅啫，因为系一个好短好短嘅时间，我谂45分钟一个钟头到啦。晚饭都会耐啲嘅，啲人未必即刻个个即刻翻屋企噶嘛。 系，另外就系 繁忙时间啫吓。 吓，另外就系金钟站咧，头先都讲到啦，即系金钟站将会成为四线都系嚟到可以金钟站可以转乘嘅一个车站啦。咁金钟站个挤迫情况又可以点样疏导咧？ 唔系，今日咧有咗沙中线系完全唔同。你知唔知今日咧嗰个金钟站最惨就系荃湾线啊？荃湾线咧。就有好多人咧， 喺港島線落咗車就行過月台去荃灣線噶嘛，所以嗰層都逼到暈嘅。將來咧，沙中線就係一個唔同嘅月台，所以沙中線落成咗之後咧，就令到好多人咧就唔再喺嗰個月台擠就喺度擠逼，反而咧就令到放工嘅時候咧，荃灣線嘅客咧會舒服好多。因為今日好多係荃灣線嘅客，跟住就轉咗過去九龍嗰邊。跟住再搭東鐵翻去東鐵噶嘛，將來冇曬呢班客啦嘛，所以荃灣線嘅客流量又會減少，冇咗嗰批客啊嘛，咁所以嗰個月台咧又會舒服好多。 OK， 因為放工嘅時候，荃灣線係 take care， 即係照顧緊東鐵沿線班客同埋西鐵個同埋荃灣線噶嘛，將來咪淨係照顧荃灣線咯，因為東鐵沿線有另外一個月台。所以在金鐘來講放工是會正很多的。 OK， 咁嗱，我哋就嚟聽七點鐘新聞啦。阿田北辰可唔可以喺七點鐘新聞之後再同我哋傾多陣啊？ 好啊， 好，多谢你吓。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啊。咁啊，各位听众，点样睇呢条东铁线咧？就将会去到延伸过海，经会展去到金钟咧。咁啊，唔知你系咪平时都系搭开呢个东铁线嘅乘客咧？咁大家点样睇呢个嘅情况咧？吓，又或者系可能你搭开过海巴士嘅，将来会唔会都担心你搭开嘅过海巴士会系因为呢个东铁线而消失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噶。 工作落水好深。将投入大量公帑協助複雜和完善選舉制度的條例，又提出到通過只用了44日，呼籲議員以勞工權益為依歸，盡快通過相關條例。社署向合資格津助機構興趣班導師發放補助金，發現354張在4月下旬寄出的支票寄錯地址，導致有導師沒有收到支票或者收到他人的支票。社署初步調查後發現，人員在輸入和核對資料時出錯，至今已經成功致電當中受影響的350名導師，向他們致歉，並已通知銀行將支票全部取消。事件未有令到政府蒙受損失。社署說，寄出的支票除了印有合資格導師的姓名外，並不涉及其他個人資料，已經將事件通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社署將會全面檢視工作流程，並盡快安排向受影響的導師重新寄出支票。天氣方面，乾燥的大陸氣流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下午本港氣溫普遍較昨日高5至6度，而相對濕度維持在50%左右。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最低氣溫大約21度，日間炎熱，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天晴同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同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九龙咧，头先龙翔道荃湾近住凤舞街嗰度有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嘅，咁啊仲系好多车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住上怡道。受到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荃湾，由黄大仙凤舞街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可以嘅话就尽量改路行啦。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九龙，之前喺沙田港铁站对开，亦都系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而家龙尾近沙田马场。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天美道，西行过海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都多车嘅，尤其是系尖沙咀啦，龙尾排到去启德隧道，咁因为多车嘅关系，而家启德隧道尖沙咀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港城，九龙区路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带呢，仲是多车的，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 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和斜一带咧，现时都系好多车啊，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同埋大围道。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嗰度呢，現時交通亦都係相當之繁忙嘅，龍尾分別去到丁九橋近金竹角同埋行麗園。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唐人新村大旗嶺村段呢，現時都係多車。安全車速報告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同埋臨錦公路陳心記來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啊，外出食饭嘅时候咧，酱汁淋上会健康好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开心日报杜文慧， 每一次咧谂起我妈妈咧，我都会好记得。由细到大，我会讲好多关于，譬如我喺工作方面有啲咩计划。佢永远咧都系一个好好嘅聆听者嚟嘅，佢唔会讲好多嘅批判，唔会讲好多嘅意见。听完之后点头，俾到好多好多嘅支持我，所以我好爱我妈妈。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听住开心日报， 祝大家有个开心母亲节。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一万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五月十一号至六月十号，市民可以经食环署网站直接申请，亦可以在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言不自由，自爱本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東鐵線嘅過海段咧，就將會喺五月十五號通車啦。咁啊，將會由咧呢個紅磡站咧，就係延伸過海咧，去到會展站同埋金鐘站嘅。咁各位點睇呢個嘅延線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一同我哋傾下嘅。咁啊，戴希立，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田北辰傾緊啦，請翻佢出嚟先，就係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啊，你好。 系， 仲想同你咧就系倾翻呢个嘅票价嘅一个结构啊，咁因为咧以前都有唔少人讨论咧，就系讲紧话东铁线咧其实就贵啲嘅，出现一个咧同区唔同价嘅一个情况啦，即系譬如话喺旺角东出发过海嘅话咧，就比喺旺角站出发过海咧就会系贵嘅咁，咁亦都有所谓一个即系短贵长平嘅一啲问题啦，咁今次咧就系当有记者都问到话啊，其实个票价嘅结构会唔会调整嘅问题嘅时候咧，政府就话咧系东铁线有个历史因素啦吓，因为咧就有一个跨境嘅旅程咧系以前要做啦，咁所以咧就系呢条路线嗰个嘅票价咧亦都系比较高，我嚟补贴其他嘅路线咁。咁但系而家即系有冇需要去到调整呢个票价嘅结构咧？ 我首先你唔介意我讲咧。我想可能纠正一下你嘅问题。 哦，你讲。 而家唔系东铁票价贵啊，系东平西贵。 嗯。 我话俾你听，屯门去到金钟今日收27.8，50分钟。而将来沙中线呢，上水去金钟呢，就系、是、收21蚊，就40分钟。佢哋两边嘅价钱相差咗30%，即系东铁啊。大家过海去到金钟啊，平咗30%，但系距离呢只不过短咗10%啫。所以而家个问题系东平西贵，我就非常之唔满意呢个政府。我要求佢趁住呢个机会，因为沙中线系政府噶嘛，佢租俾港铁营运啊嘛。佢如果每年减几亿嘅租金，就可以港铁喺西铁线全面下调个价钱。令到佢同呢个东铁差唔多，而家系东平西贵，唔系东铁贵过人哋。 Okay, 所以搞清楚个问题先。至于你讲嗰个问题咧，港铁嘅立场咧，佢应承咗我同线唔同站，而短贵长平咧，佢就一定会系去即系理顺佢嘅。不过需要时间，因为佢每年咧加价咧，佢上限有啲系加5%，有啲减5%，系需要一段时间。佢可以搞定同线嘅短贵长平。至于话唔同线同站唔同价咧，佢已经话咗唔会处理噶啦，因为佢哋认为唔同线，佢哋系有权收唔同价钱嘅。咁所以咧，冬季长平就系唔同线，去同一个地方嘛，金钟啊嘛，系咪？ 嗯。 啊，咁佢哋嗰啲就唔处理噶啦。如果处理咧，就要政府出手，就透过呢个沙中线嘅租金补贴佢，佢就会减西铁嘅价。但系沿住东铁线，譬如话大围去何文田系贵过大围去红磡嘅，好荒谬啊嘛，系咪、 嗯？ 一个短一个长啊嘛。系。系啦，嗰度咧，佢就话将来会理顺。咁佢将来理顺咧，就是、去到红磡就慢慢加，去到何文田就慢慢减。咁呢个就需要一段长时间嘅、 嗯。有冇要几耐时间去做到理顺咧？ 行悭啲十几年。 嗯。啊，那难度喺边度咧？吓， 你谂下，佢每年最多咪加一个两个 percent， 你一年加一个两个 percent， 而家相差成几十个 percent 嘅，你咪有排搞咯。咁同埋咧，你都要就住啊，即系乘客嚟讲，减价就好开心，加价就一个先都唔俾你加嘅，实嘈噶啦。咁所以港铁要理顺呢啲嘢，系同线短贵长平咧。佢係需要時間，咁我都俾緊壓力佢快啲。咁但如果佢冇得加價呢，佢就冇得喐；有得加價呢，佢就可以大幅度多啲嘅。但唔同線去同一個地方，即係譬如話去金鐘啦，係咪？由上水啊，同埋咩呢，佢就唔會理㗎啦。 嗱，即係你，我再想搞清楚啦。你即係講呢，同線嘅短贵长平咧，就需即系铁路公司咧，就应承咗要解决，即系佢应承咗要解决，不过就需要时间，系嘛？ 系 啦，咁如果咧唔同线嗰、那个唔同价咧，就要靠政府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如果你 A 去 B 系 有两条完全唔同嘅路线咧，吓佢哋唔会处理， 系佢唔会处理就要靠政府咯。你正话讲系啦， 吓你要处理咧就要政府出手， 系啊，要政府出手啦。咁我跟住个问题，我就想问咧。如果你呢个分析是正确的话咧，咁政府出唔出手，佢个原因又乜嘢咧？ 你问得好好、啊、喎！我最近问陈凡，冬季长冬平西贵，咁你正话都听到我讲噶啦， 系啊， 系啊，27.8同埋21蚊，你谂下你住屯门点谂？系咪长啊？只不过长咗10%，价钱啊贵咗30%嘛。我问政府点解佢唔处理呢啲嘢嘛？政府就将个波抛翻俾港铁，话呢啲嘢咧就要港铁去处理嘅。啊，咁政府咧就将个波抛翻俾港铁，就话你喺未来嗰十几廿年啊、30年啊、50年啊去处理啦。港铁咧就话唔同线嘅嘢咧我唔处理，我净系处理同一条线嘅短轨长平。咁啊，大家将个波抛嚟抛去，咪几届特首之后仲系咁啊？ 嗯。OK， 系啊，除非你政府回购港铁噶咋，如果唔系佢继续港铁系上市公司，永远都解决唔到嘅。 OK， 好，咁唔该晒田北辰，多谢你。 系， 田北辰咧就系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啊，各位听众点样睇呢个嘅东铁线就有一个过海段咧，将会喺5月15号通车咧？大家会唔会答咧？或者如果你系呢个东铁线嘅乘客嘅话，点样睇呢件事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一套改编自小说作品的都市职场剧， 由秦岚饰演艺人经理人莫向晚，高以翔饰演律师莫北。 面对职场初老症，莫向晚怎样找回自己，成就自己的人生呢？ 5月6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每日连续播放两集，等你过足气瘾。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 义务工作发展局总干事宋如恩。 可能对个邻居有一个微笑，可能让座，可能帮人出入嘅时候顶住到门，或者系多啲关心。其实我觉得呢啲咧，其实呢啲都我会觉得咧，都系一个义工嘅行动，都系种紧一个行善嘅种子咯。我系宋如恩。 星期六晚上九点，一齐进入人生学堂。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17啦，咁我哋讲紧咧就系港铁嘅东铁线过海段咧，就将会喺5月15日通车啦。咁我哋头先都讨论到咧，就系会唔会话呢条线通咗车之后，可能会影响一啲嘅过海巴士嘅生意，即系可能啲市民咧就系转过去搭东铁线过海啦，就唔再搭过海巴士，影响到呢啲巴士嘅生意，以至到咧就甚至影响到呢啲嘅过海线嘅一啲存在咧。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就请嚟咧就系城巴新巴企业传讯经理曾安迪啊，曾安迪你好。 好， 你好。 对于系啦，呢、這个嘅东铁线过海段将会通车啦，对你哋巴士有经营过海巴士嘅公司嚟讲，有咩影响咧？ 其实我谂大家都知道啦，疫情嘅关系咧，我哋公司系一啲过往比较赚钱嘅路线，譬如机场线啊或者过境线咧，其实个收入咧已经大受打击啦。咁而过海路线咧，系现时我哋嘅本地路线入边咧，基本上可以话系比较或者甚至系唯一比较赚钱嘅批路线啦，咁所以咧，呢个东铁过海对于我哋喺红隧嘅过海线咧，其实个影响就会好大啦，对于我哋收入上面嘅影响系啦。 咁嚟紧，咁嚟紧有冇可能会即系要削减班次啊，甚至系取消一啲路段咁样啊？ 我哋预计咧，东铁过海之后咧，其实对于我哋红隧过海路线个客量影响，大约系会减少20%。咁所以咧，我哋就因应系咁咧。会取消其中一条路线301啦，咁呢一条系一条特别路线咧，就服务由红隧口出发去到中西区嘅市民嘅，咁即系话系同现时东铁过海之后咧，嗰个路线咧基本上系平衡嘅，咁而其他巴士路线咧，我哋就会按照客量咧再去调整，咁我哋先会等咗东铁真系过咗海之后，睇一睇个情况，我哋再作一啲调配咯。咁但系同一时间咧，我哋都见到咧，因为东铁过海咧，咁其实会有一啲新嘅需求会出现嘅。咁我哋作为一个公共交通网络其中一份子啦，咁我哋都希望鼓励多啲乘客咧，就透过转乘优惠嘅方式咧，系转搭我哋公司嘅路线啦。咁譬如我哋会提供5条新嘅巴士路线嘅转乘优惠啦，同港铁合作，咁就会提供2蚊嘅折扣嘅，咁就俾乘客去翻主要系东区嘅地方啦，同埋跑马地等一带嘅。咁我哋亦都会开办一条新嘅路线叫 1M 咧，就系去跑马地同埋黄泥涌合嘅。咁希望咧透过呢一啲转乘优惠同埋一啲新嘅路线咧，吸引翻咧本身可能搭咗东铁过海之后，未必会再选搭巴士嘅市民咧。繼續使用我哋嘅服務咯。 可唔可以講下咧？其實即係要去到話係停運一啲嘅過海巴士線，頭先話你嘅301巴士線可能會即係將會停運啦。咁其實個決定嘅因素係點樣啊？ 因為其實301係一個特別嘅服務嘅路線嚟嘅，咁就主要喺上繁忙時間咧，就為市民提供一個鐵路轉駁嘅服務，係啦。咁即係話咧，市民如果搭東鐵又或者在紅磡過海隧道呢，就搭這個301呢，就會帶你去這個中西區啦。但是因為它是一個性質上是一個鐵路的接駁服務啦，因應東鐵過海，其實它那個歷史的責任呢就已經光榮結束了。咁於是咧，其實我哋都預計，因為東鐵過海，咁乘客其實真係冇必要咧，係特登係落車再轉乘301去中西區嘅，咁可以選擇東鐵過海。咁所以因應呢個情況咧，我哋同運輸署商討完之後咧，都認為咧係呢個路線係可以取消嘅。咁其實同一時候咧，其實有其他嘅巴士路線咧係喺各區出發啦，經過紅隧後咧都係會去翻中西區嘅。咁只不過呢條特別路線係因應佢係一個鐵路接駁服務咧，佢個歷史有冇完結，咁我哋就所以要取消呢條路線啦。 曾生，我聽你個分析就咁樣，即係話你估計咧，即係依個東鐵線落一地之後咧，就你哋嘅乘客量咧就可能跌20%到。咁佢你點解決呢個問題咧？你就用幾個方法啦，有啲即係歷史任務結束嗰啲線，你就結束咗佢啦。另外就根據嗰個客量的需求呢，你就会跟港铁合作呢，就同埋做呢个转乘优惠。 咁你哋估計咧呢樣嘢咧就可以即係補償翻你哋嗰個收入嘅損失，係咪大致上你哋會咁做？ 係啦，咁當然啦，其實我哋相信咧個損失係唔會完全補償到嘅。咁我哋希望盡量透過呢個轉乘優惠吸引更多乘客咯。咁當然越多乘客越好啦。咁我哋都係估計咧，未必會能夠完全 cover 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喺紅隧過海線調整之後咧，咁騰空出嚟嘅資源咧，我哋就希望主力去發展一啲新嘅地區啦，譬如將軍澳啊、屯門呢啲新發展區，甚至如果嚟緊有一啲新嘅發展區係招標嘅，咁我哋都希望能夠成功中標，咁啊將呢一啲資源咧係放喺一啲新嘅地區度，咁去彌補翻我哋喺過海線嗰個收入損失咯。 係，即係話咧，我哋訪問啊田北辰議員嘅時候咧，佢又即係預告你哋可能會有復活節機會喎，即係佢嘅意思咧就係咁樣，即係你哋一段時間可能就會跌咗個乘客量啦，但係當嗰啲樽頸位，即係我講鐵路嘅樽頸位咧出現超飽和嘅時候咧。根本都再增加唔到乘客咧，到時啲人就可能轉搭翻巴士喎。你哋有冇依個咁樣嘅長遠估計咧？ 所以我哋就點解會要先視乎個客量，先再去調整服務啦。咁即係咁，當然啦，我哋都係作為一個公共網絡一部分啦，交通網絡一部分啦。如果鐵路係飽和嘅話咧，咁我哋嘅巴士服務咧就是、一個好理想嘅替代品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就要睇一睇東鐵過海之後頭一個月個運作情況先。咁再去決定我哋實質個調整班次嗰個量咯。咁另外我哋喺其實喺東隧或者西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路線咧，係俾香港各地嘅市民過海一個唔同嘅選擇嘅。 嗯，頭先你都話其他嘅一啲過海巴士路線咧，係需要睇下呢個東鐵線過海段通車之後嘅影響，再作調整啦。有啲乜嘢嘅一啲嘅調整嘅方案，其實袋一袋，即係譬如話見到個客量跌咗幾多，就點樣調整法？有冇啲咁樣嘅唔同嘅方案喺手噶？ 咁其實我哋有啲既定機制去處理個服務調整嘅，即係如果個客量跌到去某個水平咧，我哋就會去調整個班次咯。咁呢個我哋就要同運輸署再去商討啦。另外咧，因為我哋喺紅隧嘅路線咧，主要都係聯營路線嚟嘅，咁所以我哋係唔係唯一一間巴士公司係決定呢件事嘅。咁我都需要同另一間專營巴士公司去商討，再同運輸署配合咧，咁我哋先至會有嗰個最後嘅方案咯。 嗯。咁即係都你頭先都講到啦，即係疫情啊，咁都其實好影響你哋嘅收入啦。咁其實嚟緊你哋點樣睇你哋嘅經營環境呢？ 咁我哋其實個經營環境係好有挑戰性嘅，因為我諗可能大家都過往我睇新聞都會留意到，因為我哋其實以往呢我哋本地路線呢其實都基本上係唔係好賺錢嘅，就主要透過過海路線呢去補貼返一啲本地嘅路線嗰個營運嘅。咁另外亦都透過機場巴士同埋過境巴士所得到嘅盈利呢去補貼整個業務嘅發展囉。咁但係因為我哋現時呢差唔多最能夠賺到錢嗰兩個業務呢都係而家係最蝕錢最嚴重嘅業務啦。另外過海線就會面對呢、這個東鐵過海嘅挑戰啦。咁所以我哋本身都預期咧，今年都會好具挑戰性嘅。咁我哋希望嘅就係盡快疫情可以過到之後咧，咁我哋可以盡快通關，咁令到機場或者過境線可以盡快恢復啦。咁我哋亦都會積極開拓唔同其他嘅收入來源嘅。譬如頭先我講，我哋會積極去爭取喺新界同九龍更加多嘅新發展區服務啦。咁我哋嚟緊會喺屯門咧都會開發啲新嘅路線，咁啊六條新嘅路線。咁希望呢一啲新嘅增長點咧，可以幫我哋拉翻嗰個整體業務個水平，令到我哋可以健康咁發展咯，繼續為香港市民效力咯。 你哋會唔會都去投一啲即係新發展區嘅路線？譬如話係皇后山咁，你哋會唔會去投標嘅咧？ 皇后山我哋中咗標啦，咁我哋開咗四條新線啦。咁嗰個我哋都好高興咧，可以第一次為北區嘅居民咧帶嚟一個新嘅巴士嘅選擇。咁然之後嚟緊，我哋好快就會開辦新嘅屯門嘅路線啦。咁主要喺兆康站一帶咧，叫做54區嘅地方咧，就開辦六條路線，就去曬包括上水啦、觀塘啦、尖沙咀啦、港島啦，同埋甚至一啲屯門區內線嘅。咁呢個係一個對我哋嚟講咧，屯門嚟講都係一個突破嚟嘅。咁我哋希望嚟緊，譬如喺觀塘有啲新發展區，我哋都可以中到標，咁就可以服務更加多嘅唔同地區嘅市民咯。 啊，周生，你唔介意我問一個咁樣嘅問題，即係譬如你頭先講咧，就因為依家出現咗新嘅困難咧，你哋都會譬如喺屯門，你哋就會開發一啲新嘅路線。咁我想問咧，如果唔係因為有港鐵依個新嘅舉措咧，點解你原來又唔去考慮喺屯門開多六條路線咧？ 因為呢其實政府批出一啲路線呢係要透過一個招標嘅方式嘅。咁如果呢喺當區呢冇一啲路線嘅招標呢，咁其實我哋作為巴士公司呢都冇辦法呢突然之間去一啲新嘅區域度發展嘅。咁譬如好慶幸啦，我哋同事上上下好努力咁成功爭取到喺皇后山中到標，喺屯門中到標，咁我哋先至有機會喺呢啲地方發展囉。咁過往其實我哋都中過將軍澳嘅標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喺將軍澳南同埋康城一帶呢都有啲業務嘅。咁但係其他地區呢，如果能夠有一啲新嘅標係邀請唔同嘅專營巴士公司去投標呢，我哋絕對都會投標嘅。咁譬如過往可能有啲標我哋都失落咗啦，譬如安達臣道啦，咁我哋希望嚟緊新一支標喺安達臣道我哋都可以能夠中標，然之後為觀塘效力囉。咁只要有呢啲咁嘅新嘅機會呢，我哋都會盡量去把握，去希望可以中到標，去為一啲新區發展咯。咁所以就同呢個東鐵過海就冇乜大關係嘅。 OK， 好，唔該曬曾安迪，多謝你。 唔該曬，主持人。 係，曾安迪就係城巴新巴企業傳訊經理嚟嘅。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聽聽聽眾嘅意見先。有楊先生喺度。 楊生， 楊生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主持人。 係。 係咁，其實關於東鐵線過海咧，有一個想討論嘅地方係頭先都有講過，就係呢個承載力嘅問題。因為我知道其實而家九卡車，咁但係其實九卡車仍然有一架咧就係頭等車廂。咁其實如果考慮緊，如果東鐵線到依家過海頭等車廂係咪仍然有嗰個必要性咧？如果假若真係取消咗頭等車廂，其實佢釋放出嚟嘅空間係可以幫到整條線嘅客運量係上升好多嘅，我相信。 嗯， 呢、這個我諗都可以提出嚟討論嘅，我相信係啦，係啊，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建議嚟嘅，我覺得。 係啊， 你自己係咪搭開呢個東鐵線㗎？ 其實我間唔中都會搭嘅，咁我見即係頭等車廂，其實佢即係好多時候啲人都未必會肯入去啦，咁其實入面有可能有空位剩，就算冇，即係就算坐滿曬都未必會有好多企位，都係唔會即係唔會俾多一倍錢入去企㗎嘛，咁所以嗰度嘅空間其實係都幾寬闊嘅，我自己覺得。 系 ，OK， 好啊，多谢晒杨生嘅电话 吓。 咁另外就系头先都讲啦，咁啊嚟紧系呢个东铁线系过海之后咧，咁其实咧就系十二卡车咧就会淘汰噶啦，咁就会变翻得翻九卡车。咁亦都有啲人咧，即系其实都好担心啦，就系得翻九卡车会唔会令到东铁线系嗰个承载力系即系降低咗，会令到东铁线更加挤迫咧？咁呢个我哋头先都有讨论到啦 吓。 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我哋听一听七点半钟嘅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90宗新冠病毒确诊，医管局呈报多7宗死亡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超过2000家学校复课，今日有45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其中18宗是今早检测，其余是假期时录得，涉及42间学校，有3间多于2宗个案，没有流行病学关联。对于政府按计划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中心话风险评估后作出相关决定，但强调社区仍有传播风险，呼吁市民要保持个人卫生。另外，医管局星期五起会恢复26间医院的非紧急病房和部门特别探访安排。政府提早星期四放宽3项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食肆堂食每台增至8人，重开泳池、沙滩、户外运动和在郊野公园无需戴口罩。而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会如期在今个月19号实施，包括重开酒吧、酒馆、夜店、夜总会和邮轮等。酒吧和酒馆可以营业到凌晨2点和4人一台，堂食到午夜12点。宴会人数最多120人，戏院入场人数增至85%和可以饮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本港疫情下降得较快，复课至今只是找到零星个案，以及回应市民的强烈诉求，希望在母亲节和佛诞补假，市民可以三代同堂同台吃饭。又说本港已经踏上复常之路。餐饮业界对提早放宽感到惊喜，酒吧业就说， 恢复营业时间只是到凌晨两点，错失最少三分一的黄金营业时间，无助解决财政压力，建议放宽到凌晨五点。东铁线过海段今个月十五号通车，由上水往金钟的车程约四十分钟，较而家快约十五分钟，而中间会途经新设在湾仔北的会展站，而由红磡站到金钟车程更加只需要约七分钟。金钟站将会成为四线超级转车站。港铁话，现有东铁线票价维持不变，而由上水到新增的会展站，成人八达通票价二十一蚊，由红磡出发就收十个一。有市民话，过海段通车之后，的确更加方便，但担心全线转用九卡列车，繁忙时间会难上车。港铁话，通车后繁忙时间列车班次会加密到二点七分钟一班。亦会有特别列车安排，相信有足够的承载量。港铁下星期一会在会展站举办开放日，给市民参观新车站，名额5600个，每人最多可以拿四张票。本港首季经济再度陷入收缩，根据政府统计处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经济按年实质下跌 4%， 结束四个季度升势，并创一年半以来最差。经济受到内需和外需表现疲弱拖累，私人消费开支倒跌，进口和出口亦都由升转跌。政府发言人说，首季经济面对巨大压力，预料通胀和乌克兰局势等仍然令到环球经济受压，但本地疫情逐渐减退，社交距离措施仍逐步放宽，加上各项支援措施，相信有助本地需求恢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天晴和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和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嘅情况啦。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凤舞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咧，由于要做紧急维修，嗰段嘅快线封闭咗噶，咁所以车龙仲未散得晒。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月道、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意外清咗场，但系快线要做紧急维修，快线封闭咗噶，车龙有待消散。另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浙江街，咁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较早时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取消咗噶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还是车多缓慢的，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还是比较多车一些，龙尾接近美林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海运台曾经有交通意外，刚刚清了场一阵，而家龙尾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同埋青朗公路近金竹角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交代征费方面建议就话加到去1蚊。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联合国对于啲即弃塑胶咧系特别关注，所以我哋多方面咧系减少胶袋、即弃塑胶餐具以至系饮品胶樽，都呼吁商界咧各方面帮手咧系源头减费，同时间咧源头减费咧都要大家全民参与。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每个人有唔同嘅生活方式，但一样希望香港繁荣稳定、良政善治、长治久安。5月8日系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日，选举委员会将选出新任行政长官，候选人需得到超过750名选委支持，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成为下任行政长官，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Smart Patch 究竟系点用嘅呢？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 Smart Patch 就系一啲安装喺生产设备上面嘅一个小机器啦。咁我会叫佢做一个大脑啦。咁就可以好轻松简单咁样将每一部生产设备咧都智能化，从而可以将成条生产线提升为成为呢个智能制造。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CIBS 开咪 真 系 好正 噶，系好正，但我唔识填申请表咧。 想填表冇难度，预约咨询服务， 点预约先？ 边度 ？RDHK CIBS Facebook 专页，或者打23312334，专人服侍你。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昼5点半。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嚟到晚上嘅7:39啊，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咁啊，戴希立啊，我哋呢个时间咧，想讲讲咧，就系旧年12月中咧，就爆出一宗嘅涉嫌虐儿嘅案件啦，就系涉及咧，就系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嘅一个幼儿嘅寄宿嘅中心啦，就叫做同乐居啦。咁啊，当时咧就系都有一啲嘅街坊啦吓，咁就见到咧一啲怀疑虐儿嘅一啲情况啦，咁所以就系作出一啲嘅报告啦，咁后来咧就有怀疑咧系有40名啊年幼嘅儿童咧系遭受到虐待啊，咁亦都咧系警方介入咗调查啦，就翻睇咗一啲嘅闭路电视啦，吓咁亦都系以一啲涉嫌吓一啲嘅虐待啊吓忽略呢啲嘅罪名咧，就拘捕咗咧最少34人。咁就住呢件事啦，咁已经系爆出咗4个月嘅时间啦。咁其实咧就系同乐居嗰方面咧，亦都系成立咗一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咧，去到检讨呢件事件啊，并且咧就已经系逐步咧就启动一啲嘅重整服务嘅计划啦，包括咧就换咗一啲即系呢个同乐居嘅一啲管理层啦，换咗相关嘅人手，增强呢个嘅人手嘅比例啦，重构呢个机构嘅一啲服务模式啊，同埋管理文化啦咁。咁好啦，政府咧亦都系有一啲嘅一啲检讨做紧啊。早前咧，社署就系成立咗一个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检讨委员会咧，就由社署署长梁松泰咧就做主席啊，就全面检视呢个儿童住宿服务嘅一个范畴啦。将会喺出年嘅3月咧完成呢个嘅检讨啊。咁就喺呢个期间咧，其实都开紧会噶呢个嘅委员会，就喺呢个时间咧，咁有一位嘅立法会议员咧，亦都咧自己系做咗一啲相关嘅研究啦，研究翻今次咧究竟个事件咧系反映到乜嘢嘅问题啦，无论系机构嘅问题啦、行业嘅问题啦，以至到咧政府嗰个嘅监管责任咧都有研究到，并且咧就发表咗一个嘅报告吓。咁啊，戴希立点样睇今次嘅事件咧？系咪都可以即系再去到研究一下究竟呢个行业啊，以至到政府相关嘅一啲责任喺边度咧？ 我谂咧就。 其實呢啲社會服務機構就同學校一樣嘅，其實就應該有一啲守則係定咗喺度。咁然後咧，就政府作為一個資助嘅機構咧，就有個監察嘅功能嘅。咁但係呢一個機構點解會咁長期發生咗咁多事？又佢自己內部又好似冇即係冇發現，即係佢管理層好似冇發現，因為佢發現咗佢冇處理，而政府又好似唔知咧。呢個咧，我覺得都係幾。即係幾令人遺憾嘅一件事，咁當然依家我哋事後就要睇下咧，嗰啲守則究竟係唔係完備？第二個監察系統咧係咪有效咁運作？不過我覺得依個仲有一個得意嘅問題咧，就是、今次即係成立一個委員會啦，就社署署長親自就做依個主席，咁我哋佢哋會將來我諗即係會有好多總結啦。咁依家又有一位立法會議員咧，佢就更加快咧，自己做咗一個調查研究報告。其實我哋都好想了解一下點解佢會佢又唔喺個委員會裏邊，點解佢會去做呢個調查報告咧？即係咁樣，我哋都可以想聽一下佢哋嘅睇法。 OK， 嗱，都問下聽眾啦，點樣睇今次銅鑼居嘅事件咧？嚇，有啲乜嘢嘅地方係需要喺呢啲嘅兒童嘅寄宿嘅中心可以改善嚇，以至到政府嘅角色可以改善嘅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啊，頭先講嘅有立法會議員自己做一個研究報告咧，就係、是、立法會屬於選委界別嘅議員李浩然啊。李浩然你好， 李浩然。 刘宇光你好，大校长你哋好， 你好你好。 不如讲下你呢个研究嘅一啲方向同埋发现好吗？ 我谂咧就应该咁去睇嘅，因为其实刚才大家都喺度讨论咧，就话好似校长所讲咧，就系、是、呢一类嘅机构咧，其实佢有好多个唔同嘅环节嘅。咁如果简单嚟睇咧，如果要成个嗰、那个管治或者一个治理水平系要提高嘅话咧，其实最少你有三个比较主要嘅部分。第一咧就係嗰個機構裏面自己嘅管理嘅系統同埋個體制，即係所謂個 corporate governance 嘅問題。咁第二個咧，其實就係喺政府嘅角色咧，就係嗰個監管嘅嗰個即係機制啊，同埋監管嗰個措施上面。咁第三咧就係即係可能喺政策層面，包括例如呢個界別裏面嘅人才啊，佢嘅培訓啊等等。咁所以如果呢個界別或者佢裏面嘅嘢要做得好呢，其實係涉及到最少剛才我所講嘅呢三個層面呢，其實都要整體咁樣去有個即係配合啦，同埋要做得好嘅。 嗯，或者從即係請你就從呢三個方面逐樣講啦。即係首先係機構嘅管治方面啦，你其實都研究完之後發覺其實同樂居或者即係佢所屬嘅保護兒童會，其實喺管治方面出咗啲咩問題呢？ 我谂咧，其实佢嘅管治嗰个问题咧，喺即系一月嗰个中期报告嗰度咧，其实都指出咗好多。咁总体嚟讲咧，我自己都系比较同意佢里边嘅一啲嘅问题嘅。咁但系咧，我谂咧里边咧，亦都有一啲嘅即系出现咗啲奇怪嘅现象咧。我谂系要进一步咧，系去即系去研究。例如我举啲具体嘅情况咧，就系佢其实有一啲嘅即系包括投诉机制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反映问题嘅机制。咁但係點解喺嗰個即係senior management， 即係嗰個資深嘅最高嘅管理層，又或者係佢嗰個執行委員會裏面，點解佢冇發現到呢啲咁嘅情況嘅呢？咁究竟係因為即係話佢哋其實即係失咗效啊，下面即係欺瞞得太犀利啊，因為係本身即係佢哋呢班嘅即係執行委員會或者係嗰、那個資深嘅管理層，其實佢唔知道自己係有呢啲嘅即係職責咧咁樣，咁呢啲問題咧其實都係值得去跟進嘅，因為如果佢應該有呢個職責，亦都應該有呢個機制，咁但係竟然喺即係咁長時間都冇反映出嚟嘅時候咧，其實呢個就已經反映咗喺個機制上面係咪有啲失效嘅情況咁樣。 嗯，咁嗱，譬如我想問咧，你就話提出有三方面嘅問題咧，咁同埋你就依三方面咧，我相信你都做咗一個調查研究，喺依三方面提出一啲意見。你係咪覺得即係、就是、你自己去做依件事嘅時候，係咪你覺得依家社會處設立呢個檢討委員會咧，嗰、那個 terms of reference 即係佢嗰個研究範圍唔足夠，同埋你會覺得係你自己睇到係有啲問題上咧，係需要你獨立地去做一個咁樣嘅調查研究咧？ 其實咁講啦，做呢個嘅研究咧，或者調查咧，其實就係即係我自己覺得，我哋認為係一個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應該有嘅責任嚟嘅。咁因為希望咧，對一啲即係 市民大眾都關心而且是比較嚴重的情況呢，都有一些比較深入一些的分析，然後才可以去有一些的比較有效同埋積極嘅建議去點樣去改善啦，咁所以就我自己會睇，就係我哋都希望呢份報告咧，其實係作為即係頭先所講嘅唔同方面裏面其中一個環節嘅一個即係參考啦，同埋係即係俾到我哋之後個委員會咧都可以有啲嘅參考材料。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呢個報告咧就唔會話啊所有嘢全部都 cover 曬。其實我就嗱，譬如好似一月中個報告咧，一月底嘅報告中期報告咧，其實佢就主要係講 corporate governance 嘅。好啦，咁我呢個報告呢其實好集中係講緊個監管同埋喺政策層面上面點樣有啲咩配套，咁係從呢個角度去睇嘅。咁所以其實係覺得重點會有啲唔同嘅，就並唔係話佢哋嗰個有冇足夠嘅問題，而係我覺得咁多個環節呢其實都需要有人去即係做少少研究去令到成件事做得好。咁所以我自己個報告就集中喺呢一個環節度，希望同其他報告呢係即係相輔相成咁去使用。 咁請你繼續講下呢，其實你哋研究呢、這個政府當局即係社署嘅監管問題咧，其實個問題喺邊度咧？ 嗱，監管問題，我不如舉一個具體例子啊，就係喺2014年咧，其實就出咗一個叫最佳執行指引，就裏邊咧就要求即係點樣做好啲嗰個即係管理啦。咁喺2014年到而家咧，咁已經已經係八年時間啦嚇咁樣。好啦，咁但係咧，其實期間啊，一路咧都有一啲嘅去抽查去巡查佢哋嗰啲情況。咁但係咧有一樣嘢我覺得就應該要去改善，就話咧，即使你係循例按正常嘅嗰個流程咧係去抽樣咁去巡查，咁但係既然呢一個嘅指引喺2014年出咗，咁係咪都應該就話每一個機構唔夠170個機構啊，其實咁係咪喺咁長嘅時間都應該能夠係被巡查一次？起碼你就話啊，睇下呢啲機構佢有冇能力去執行呢啲指引呢，或者佢執行呢啲指引嘅時候有冇啲咩困難呢，又或者係可能佢有啲反應嘅意見等等。咁所以其實呢，即係儘管啦，即係話一路都行緊呢個即係抽樣然後去巡查嘅機制，但係面對一個新嘅制度、新嘅機制、新嘅指引出現嘅時候，其實我認為呢，即係社署喺呢一方面呢係起碼應該最少有一次就話啊，我真係去巡查下就住呢個執行呢個指引，我啲機構嘅情況係點樣？咁就唔應該咧，就單純就話啊，我仍然係繼續啊，我有過去一路巡查啦咁樣，而應該要去做翻一次就係針對性嘅一個巡查，針對呢個指引，針對呢個新嘅制度。而且講真咧，即係呢個就唔係話出咗七個月，已經出咗七年嘅一個指引咧，其實係應該做好呢件事咯。 嗱，根據你哋嘅研究報告咧，你話社署喺上年啊，一共巡查咗銅鑼居咧就5至6次，係比其他機構嘅巡查係多嘅。其他機構頂多係3年1次巡查啦。咁你點樣理解社署舊年已經巡查咗銅鑼居5至6次，但係都仍然發生呢啲懷疑虐待嘅事件咧？ 呢、這個咧其實就正正係另一個應該係深入去即係調查嘅一個方向嚟嘅。點解咧？其實呢、這個信息咧喺一月福利事務委員會裏面咧就經大，咁即係意味住乜嘢咧？意味住就話平時講嘅3年1次最少一次啦嚇，大概係呢個平均數啦。咁但係喺舊年一年裏面已經有5至6次咁多咁頻密度高嘅嗰個巡查嘅話，其實係咪意味住社署已經開始即係認為銅鑼居係有一啲嘢係做得唔好嘅咧？咁但係點解喺咁頻密度高嘅嗰個巡查之下，其實似乎都未能夠好積極咁樣去令到佢嘅一啲問題係即係展現出嚟，或者係有所改善？咁所以呢個其實亦都應該係即係我期望咧喺之後嘅調查裏面咧，其實係應該其中一個好重要重點就係點解係咪你巡查頻密度高咗咁多，係咪其實已經發現有啲咩問題咧？咁如果發現有啲咩問題或者係未係好滿意嘅嗰個管治嘅效能嘅時候，又點解唔能夠及時係去即係停止咗或者即係整改到成件事？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嚟嘅。 嗯，你頭先都講到有一個嘅最佳執行指引啦，就係、是、社署2014年開始咧，就為呢啲非政府機構咧，就就住譬如人力資源啊、財務啊、機構管治問責等等咧，就制定一個指引嘅。咁啊，要啲機構咧就自己做一啲嘅自我檢視嘅管理政策措施啊，同埋填寫一啲自我評估清單嘅咁。咁但係如果呢啲嘅機構係未能夠做到呢個目標或要求嘅時候，其實你以你了解，其實這個指引 即会对于呢个机构嚟讲有啲乜嘢嘅约束力嘅咧？有冇一个即系压力喺度嘅咧？ 嗱，似乎咧呢、這个亦都系另一个带出嘅问题，就系社署喺呢方面嘅嗰、那个，即系佢做唔到啦。咁究竟有咩后果呢？似乎亦都唔系好清楚嘅。咁所以喺我呢个报告里面，我哋亦都提出就话，喂，其实你一个机构佢嘅即系会唔会有啲评分标准啦、啊？又或者系可能甚至更加差嘅，有啲 blacklist 啦、啊，即系黑名单。即系如果真系完全做得唔好嘅时候，会唔会可能都有啲即系有奖有罚啦、啊？即系可能啊，你做得唔好、啊，咁似乎你系咪喺新嘅发展，又或者系即系日后嗰、那个即系你嘅一啲申请嘅时候，会唔会就？有所即係扣分咧咁樣，咁其實呢啲嘅機制係需要有，而亦都係點解我喺呢個報告裏面其中即係、就是、我哋提出咗係即係五個方面嘅一啲建議裏面其中一個就係呢方面咯。 你都研究咗咧，就係服務單位嘅員工咧嗰、那個人手個流失率嘅問題啊，你有咩發現咧？ 流失率咧係高嘅，咁而嗰個流失率高嘅原因咧，我諗係嚟自多方面嘅。第一咧就係、是、其實喺佢呢個行業裏面咧。整個嗰、那個就業嘅階梯咧，即係個 career path 咧，其實係並唔係好清晰，同埋係即係唔係好明確嘅。咁呢個係一方面啦，同埋咧再加上咧就係、是、其實佢嘅訓練嘅標準咧，其實亦都係比較參差嘅，即係有啲嘅訓練嘅課程咧係一年，有啲咧係長大好幾年嘅。咁但係究竟佢訓練完一年同佢長幾年嘅嗰啲訓練課程之後完成之後，又有啲乜嘢分別咧咁樣？咁呢個咧，其實亦都唔係太清楚。咁所以咧，往往咧就係、是、我哋喺個報告裏面咧都提出就係用咗友誼教師嗰、那個即係、就是、晉升階梯做一個比較。咁當然啦，我哋要明白一樣嘢咧，就話幼兒進即係幼兒教育同呢一類嘅兒童服務咧，其實係有唔同嘅。咁但係咧，我哋睇翻咧就話佢嗰個我哋點解都仍然攞佢出嚟做一個比較咧？其實就係從一個即係佢嘅訓練個階梯個時間待遇咧呢、這個角度咧嚟考慮嘅。咁所以如果從呢個角度睇咧，我哋就會睇到即係幼兒個教育嘅嗰、那個就嗰、那個 system 就會比這個呢個咧係明確好多。咁所以由即係嗰個培訓啦、訓練啦，到佢嗰、那個晉升階梯啦等等，其實都唔係話。非常之即係好明確同埋清楚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亦都睇到就自然好難留住一啲嘅人才，同埋俾佢哋一個穩定嘅即係就業嘅階梯咯。 阿李浩然啦，我喺度睇你個報告同埋喺即係初步你嘅發現啦。當然將來個委員會佢哋檢討出嚟，我哋再睇啦。我咧就覺得真係呢件事真係好奇怪，因為咧嗱制度上佢係有嘅，譬如指引啊，要自己自評啊。咁然後社會處就定期咧就要做一啲外在嘅評估啊咁樣，即係個制度係喺度嘅，但係咧唔知點解喺咁樣嘅制度下邊咧，自評個管理層自己內部又發現唔到問題，又冇喺個自評裏面反映出嚟，外評又幾年裏面都睇唔到問題，咁即係制度就算當佢唔完善，你再繼續完善佢啦。但啲喺個制度裏面啲人咧，好似都唔產生到作用嘅，同埋會出現咗咁大量嘅問題。究竟呢個問題係除咗培訓啊、人手流失引致之外，係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咧？呢、這個機構 其實戴校長你講到呢樣嘢咧，就正正係下一步，即係包括你頭先講嗰啲一大扎嘅體制問題之後咧，其實導致咗就係包括佢哋即係。人手比例好差啊，唔理想啊，晉升機會欠佳等等咧，其實而且亦都即係處方亦都似乎咧就未能夠咧就好及時咁提出好多嘅解決方案，即係包括頭先講嘅人手比例啊，或者係佢哋即係晉升階梯，咁因而咧其實導致咗咧，即係喺呢個行業裏邊咧嗰個士氣咧，其實係唔係咁即係咁正面嘅，因為咧我哋都要明白咧就係、是本身即係話從事一啲嘅幼兒或者照顧。兒童又好啊，老人家又好啦，其實佢一啲好特殊嘅工種嚟嘅。佢除咗話係我哋俾到一個recognition， 我哋俾到一個即係肯定，我哋俾到一份 appreciation， 俾到一份欣賞。當然啦，我哋都保障佢最基本嘅即係生活啊、收入啊等等之外咧，其實亦都需要咧，就係從事呢啲行業嘅人員咧，其實佢係有份愛心。咁但係咧，總體咧就係話，因為頭先所有嘅呢啲問題咧，其實導致咗。佢哋嗰個士氣並唔係咁正面嘅時候咧，如果你要再去要求佢哋有呢、這個即係比較即係正面嘅心啦，或者係一種愛心咧，其實就會比較困難。咁再加上咧，就係、是、有時候咧，佢哋嗰種嘅 培訓制度又好，或者係呢啲嘅即係部門之間咧，其實佢哋係都幾關係係錯綜複雜，咁亦都會有時咧係助長咗咧，就話喺呢個即係成個行業裏面或者係個監管裏面咧，其實嗰個工作態度咧都係比較被動一啲嘅。 嗯，你有咩建議啊？ 我自己喺呢個報告嘅建議啦，同我哋團隊咧就係、其實我哋就話一啲應該有嘅制度咧，其實係有噶啦，即係好似大校長所講。咁但係點樣先能夠真正執行到出嚟呢，或者是優化，正如我剛才所說，你出了一個指引2014年的時候，但是你原來可以是因為抽樣巡查而有很多機構是未被巡查的，其實你根本就出了一個的指引之後，你都不知道其實個、市面上的160多間的機構，其實如果那麼巧那麼多年都沒有抽正被巡查，你都不知道它的狀況是怎樣，那這些的位置是要優化的，那這個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咧，就是我哋睇呢個人手咧，其實有時咧亦都唔係好合乎比例嘅。即系咧有啲嘅區咧，其實佢嗰、那個即系例如我哋舉個例咧，即係社署保護嗰個家庭同埋兒童服務課咧，那個人手咧，佢去到某一啲區咧，講緊係一比四五千咁樣嘅。咁變咗咧，其實嗰個人手嗰、那個比例咧就唔係好合理嘅。咁當然啦，我哋唔係話一定全部咧，全盤就話一定要增加人手。而係咧，我哋會睇到咧，有少少就係而家嗰個管理制度裏面咧，其實係咩都有啲嘅，咩都有曬個制度嘅。但係咧，其實係有少少用英文講有啲 confuse 啊，即係其實佢係有安排，但係冇管理。咁所以其實係應該要形成一個系統同埋一個體系，同埋係所有嘢係應該環環相扣，就唔係話我出咗，例如舉個出咗個指引，哦咁啊指引有指引行，咁你哋自己去做啦。咁我個巡查，我有巡查自己行就巡查去管啦咁樣，而係應該咧，即係唔係一個純粹嘅安排，各種嘅安排喺度，而係將呢啲唔同嘅制度咧扣翻埋一齊咧，變成一個管理嘅系統咯。 嗯，係咪需要就住呢個行業嘅一啲人手資源嘅一啲規劃，要社署要做多啲嘢咧？ 其實一定係嘅，因為咧，例如咧，我哋都提到咧，就話，你呢個嘅即係註冊制度啦。你個培訓制度咧，係咪應該要即係重新去審視咧？例如即係幼兒工作員，佢應該有一個嘅好仿效一啲可能社會工作嘅社會工作者啦，即係社工啦等等嘅呢種嘅註冊制度，其實我哋都係即係覺得需要。咁同時咧，亦都喺呢個基礎之上咧，其實係你都要睇翻就話現行嘅一啲認可嘅課程嘅即係名單，係咪應該都要有？即係有個 list 咁樣咧，先係我認可嘅咧。因為而家實上另一個問題就係佢個培訓，頭先都講到嘅，就係佢都係幾參差嘅。咁除此之外咧，即係亦都例如一啲嘅官方文件或者指引咧，佢喺個更新嘅工作上面係咪應該都定立一啲即係時間表咧？即係可能我隔幾耐我就需要係有個更新啦，就唔係有啲而家啲文件係講緊係成二十年都未更新嘅咁樣情況咯。 Okay. 好，時間關係，同李浩然傾到你先，多謝你啊！ 多謝你。 李浩然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噶，咁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嚟到呢度咯，拜拜。